是梅老虎先生。 哦，雷老虎先生。 梅。 哦， 梅。 哪个梅？ 梅花的梅。 甘之梅。 对， 来自临安本地的甘之梅先生。 我就知道这出啊。 那是梅先生。 梅 先生出价12200。 梅你不二，你要是借此这么哄抬物价可不行，不是底价1200、 啊，对，底价1200，您出12000没问题。 1000我知道，我没出1200。 好，梅先生出价1200，1200有没有加的？1200有没有加的？ 啊，哦， 张大户， 这个啊， 您快点，我们等不及， 1500。 好。张老大户出价1000。 什么叫张老大？刚才管我叫张大户，他怎么叫张老大户啊？ 张老大户就是比您岁数大的一个大户。 听跟我爸爸似的。 好，来，张大户的爸爸给1500。 不是， 张老大户1500，1500没有加的，1500有没有加的？ 2000。 好，梅先生2000。 这个2500。 张老大户2500还有没有加的？ 算了吧。 好， 不是我的意思是算了吧。我来个狠的吧。 好，梅老师， 我来。咱们5000。 梅先生出价5000，5000还没有加的。 哦，5500。 好，张老大伙5500。 哎，媳妇，我今天志在必得。 行了，别拍了，都5500了。 哎，你就举着不许放下， 不许放下，一直举， 我就在这喊着啊。 好，5500，5600， 6000，哦，再见。 好，张老大户被吓跑了。 6000 还有没有加的？ 哎， 6000有没有加的？ 哎，好了，归我了。 6000一次，6000两次，6000。6200，最后一次，6200成交。 哎，好，吕爸，把那珠子给我吧。 哦， 打那盒把那珠子给我捧过来。 啊， 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到我手里了。 这是您的珠子。 珠子， 您收好。 珠子，你媳妇儿，您这破珠子吧，这盒子太好了。哎呀，这盒子太好了，那珠子呀，媳妇儿。那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哎，我这盒子这首饰盒，哎，给你当这，哎，当你的首饰盒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看不好看？ 哟，老公，哎，知我者老公也，我早就看上这盒子， 是不是？ 这里子这珠子呀，你怎么回事？ 那珠子无所谓， 珠子不要了。 对，别不要，不要。啊，也是有这好比这6000也得有3分银的是这珠子的呢。 啊，这那怎么？ 砸了，当然砸了，给你。敷面膜， 太好喽！ 各位看官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不识货啊！那么大个这个珍珠，百年不遇啊！尤其古代这个采珠技术低下，一个海边的这个渔民捞一珍珠，甚至得付出生命代价才换回很少的钱啊！而这个郑国暴发户呢，却不爱珍珠，爱锦盒，叫有眼不识泰山，无怪乎被后世笑话了，哈哈，几千年。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，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。2018年开年，广播剧场隆重推出系列广播喜剧《新编三言二拍》的新篇章《新编警示通言》，包袱更多，笑料更足。相声演员叶鹏、李银飞，广播剧演员小曾、于浩继续为您演绎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2018广播剧场更有系列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《悬疑经典》《大唐狄公案》《京味广播剧运河故事》等一系列的精彩剧集，期待您的收听。2018广播剧场，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少年》，车行作词，李欣作曲。